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，庆祝太阳节民主干国常委会近日发行了公报，设计的伟人金日成。公报指出，金日成主席是自主时代的开创者和先导者，世界政治的杰出元老和举世罕见的圣人。他创立主体思想，给进步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，并一生坚持高举反帝自主的旗帜，主导人类自主事业，还以崇高的仁爱和德望感动了世人。连敌对国的政客也都在他那无比高洁的风范面前低下了头。